是福呢？那我查了一下这个《说文解字》，说这个福啊，这样子说：福者，备也，无所不顺之为备。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福是全备的意思。那什么是全备呢？就是一切都顺利，就全备了。所以呢，一切都顺利就是福。那么还有另一种说法，什么是福呢？说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那富贵是什么呢？富贵就是有财有势。那寿考是什么呢？寿考就是有高寿。那这样的话，这福呢，就是说有财有势又有高寿，这就是福。其实如果按照这个定义的话，我想弟兄姐妹也会同意，我们很少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很少有人是生活中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我们很少有人在生活中是又有财又有势又享高寿的。所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个福的这个定义里，另外这个定义也是好像是从个人出发，我要一帆风顺，我要有财，我要有势，我要有高寿，这好像还是从个人出发。另外呢，从这个福的内容上来讲，好像还只限制在这个属世上，我在这个世上要有财，我又在这个世上要有富，要有财富，要有势，我在这个世上我能够多活一段时间，就是还定睛在这个世上的一些祝福。但这个福呢，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福，这个福从哪里来。我们圣经很全备，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切福分的来源，福是从神来的。摩西五经，特别是这个利未记和这个申命记里，告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呢要让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这样呢，神要求以色列人呢遵行他的律法，然后照着神的话而行的时候，神就祝福他们。神祝福的是什么呢？这个偏重于是属世的祝福。如果他们遵行了神的律法，神就会按时候降雨给他们，让他们田产丰富，让他们四维安宁。这个强调的是属世的祝福，因为呢，神要让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祭司的国度。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也讲福，我们主耶稣基督讲八福，但这个八福呢，重在讲呢是属灵上的祝福。然后他这样说，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说轻浮的人，轻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侧重于属灵上的祝福，因为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呢，他重要讲的呢，神的子民要进入神的国，所以他强调的是属灵上的祝福。那诗篇事实上从不同的角度，从各个方面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福的人。我查了一下整个诗篇，大概关于这个福，有福的大概出现了19次。我把这19次的经文呢，把它总结了一下，大概它讲三个方面，从三个方面来讲什么是有福。那第一个方面呢，有福的人是从个人所得上来讲，有福的从个人所得上讲，他也讲呢，有福的人是蒙受神生活中的祝福，他儿孙满堂，丰衣足食，和平安宁，这是刚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有福的观念是一致的。那从个人所得方面还有一点，他讲到什么呢？蒙神祝福的人是蒙神拣选，罪得赦免，蒙神管教了的人。就是人的问题，罪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跟神呢有关系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从个人所得方面。另外从跟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方面，这样有福的人是什么呢？有福的人他敬畏信靠神，他喜爱神的道，然后渴慕神的同在。大概讲这一点他有12次之多，就讲从与神的关系方面讲什么是有福。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与人的关系方面，与人的关系方面呢，就是有福的人呢他行公义， 那有福的人呢，他会照顾贫穷的人。那有福的人呢，他不与恶人为伍，他甚至呢，就是恨恶神的仇敌，甚至与之征战。那大概这个与人的关系方面，他只讲过有一次。所以呢，有福的人在某些程度上说，他三个方面：个人所得方面、与神的关系方面、与人的方面、神的与人的关系的方面。其实与神的关系的方面，最终要体现在与人的关系的方面。最终说他行公义，然后呢，照顾贫穷人，实际上是在讲爱。当讲爱的时候，我在站里我是很亏欠的。我是我在这里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已经读书八年半了哈，八年半。我蒙受神很多的祝福，弟兄姐妹很多的关爱，但是我从来好像没有怎么关爱弟兄姐妹，这是我的亏欠啊。所以呢，但今天我在讲呢，不是说我不讲与人关系方面的这个祝福，我重点呢侧重在根据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呢，我们侧重在从与神关系的方面看，就是什么是有福的人，什么是有福的人。这样呢，简单的一看哈，事实上我刚才总结了一下子，看到这个总结的时候，我们看看蒙神祝福的人，他不单单是在生活上蒙受祝福，生活一帆风，不单单是生活一帆风顺，就是蒙神祝福。生活一帆风顺一定是蒙神祝福了，尽管我们可能不把这个当作是神的祝福。如果我们生活不，但是蒙神祝福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所以蒙神祝福的人要跟人跟神有关系，与神的关系不好，没有跟神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属世的祝福不会长久。另外呢，蒙神祝福的人也要跟人有关系，就是对人要有爱，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不讲我们跟人的关系，今天呢我侧重讲呢跟神的关系，然后看看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回到这个，就我们现在呢就来深入这个经文。那深入这个经文之前呢，我们先对这个诗篇119篇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我想我们在主日学课的时候，王东弟兄已经给我们讲第一场堂介绍的时候，已经对诗篇119篇有一个初步的介绍。那我想跟弟兄姐妹稍微有一点点的互动，那就是说诗篇119篇在你的脑海中它有一个什么最大的特点啊？大点声好不好？是最长的一首诗歌啊。它为什么最长的一首诗歌？那简单的说哈，它是一个字母诗，也叫离合体的诗。那这个诗很有特点，那希伯来文的字母呢一共有23个字母，23个字母当中呢倒数第二个字母和倒数第三个字母，一个是发肾，一个是发肾。那在这个首诗歌里呢，他把这两个字母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字母，那这样呢一共是22个字母。那这首诗呢就是每一个字母引起就是8行来，那样呢这样一个字母有8行，那22个字母呢22×8就是什么呢？176行。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字母引起8行成为一段，那一共22段，所以就是176句。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每一段里大概出现就是神的话、神的律法，然后跟这个神的律法同意的词大概有7个，所以一共有8个词呢来代表神的话、神的启示。像这里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大概有听到说神的话、神的判语、你的典章、神的法度、你的命令、律例、训词、你的应许、你的话，这代表呢神的话，代表神的启示，然后表明呢他用8个这样的词来代表神的启示、神的话的时候，就表明神的这个启示的整体性，然后代表呢神启示的那个完备性啊。那这首诗除了这个1到3节人称是第3人称，那其他的人称都是用你和我这样来代表，这个你代表是神，这个我是作者。事实上他把神称作你的时候，这是在跟神说话，实际上是他跟神的一个祷告。那从整首诗歌我们看， 事实上我们会看到诗人他曾经走迷过路，他好像曾经犯过罪跌倒过，这个诗人也曾经在生活中受过试炼，这个诗人在生活中也受过磨难，甚至还在受着逼迫，但是呢他还是一心的寻求神，他渴慕遵行神的话，他在困境中呢而求神的引导和帮助，他也向神呢表达他的渴慕和追求，他表达的方式呢就是用尽了这希伯来文这23个字母，然后极尽了他语言的能力，他来反复的强调他喜爱神的话，他来反复的强调他要遵行神的话，因为他知道这是蒙福的人生。那我们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只能看前面16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可能都看这个176节这样经文。但是我看这16节的时候，你会知道，一会儿你会看到，我会跟弟兄姐妹，就是让你们看的一起读，或者是我来读后边很多相关的经文。那所以呢，借着讲这16节的经文，我们对整个诗篇的119篇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大概认识，我想我们抓住三方面的认识，就是说蒙福的人，我们要对蒙福的人的特征有一个认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对蒙福人的心智有一个认识。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对蒙福人的行动有一个认识。那我们先看呢，第一点就是说，成为蒙福的人，我们呢要知道蒙福祝福人的一个特征。我把这个经文呢重新的整理了一下，就是说我这个翻译呢是就是尽量的按照原文的意思，尽量的按照原文的顺序，好让我们能够看出呢这个诗歌里它那个特点来。好，但是这个意思跟我们那个和合本的经文的意思是没有出入的。好，只是呢这样呢更容易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信息来。所以前三节我们看到，实际上1到3节哈，就像一个三明治面包一样，它夹杂着呢第二节，把第二节夹在当中。那事实上1和3节是一个平行的一句经文，那这个平行的经文有2个平行的短句。那第一个平行的短句就是说，有福的人道路正直，那它对应着呢下边，他们不做不义的事。这个有福的人，这个他们就代表有福的人，那他道路正直，那反过来是什么呢？就是不做不义的事。那什么是道路正直，什么是不做不义的事呢？下面有解释，就是呢行在耶和华的律法中。那行在耶和华的律法中又是什么呢？就是行在他的道路中，就行在耶和华的律法所指示的道路中。那这是蒙福的人，这是两边讲起来。讲到呢第二节的上半节，这个有福的人遵守他的法度，就是说这个第二节把第一节和第三节一下子总结了一下。那有福的人就是遵守他的法度，这个他就代表神，法度就是他的律法，他的道路就是他的道，他的话，简单的说就是遵守他的道。所以我们看到有福的人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蒙福的人呢，他遵行神的道，他遵行神的道。那遵行的神道是什么呢？神说不可拜偶像，那有福的人他就不拜偶像。那神说呢要孝敬父母，那有福的人他就要孝敬父母。那神说呢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那他就不贪恋别人的财物。那神说呢有福的人要爱人如己，那他真的就要爱人如己，尽管爱起来很难。所以这是有福的人第一个特征。那第二个特征呢，它表现在这个第二句，全心寻求他。这是第二节的这个下半节，他一心寻求他，全心寻求他，全心寻求神。就有福的人他追求的对象是神。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点，有福的人他有个追求，他的追求的对象是神。如果说全心寻求神是蒙福人的一个内在特征的话， 那么遵行神的道就是蒙福人的一个外在的特征。那全心修行神，全心的寻求神表现在什么呢？叫遵行神的道上，就照神的话而行。那蒙福的人要寻求神，那他是呢照着神的启示来寻求，那最终呢他是找到的是神。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都有你自己的人生目标，我们都在为着实现这个目标在做着努力，在走自己的路。我不知道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蒙福的人，他的人生的目标，他最终的人生目标是神。无论做什么，他的目标是神。他并且呢，他一心的为着这个目标来寻求，他生命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标。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蒙福的人，他也知道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他是呢，照着神的话来走呢他的路。可以说呢，神是他的引路人，那他照着这个引路人的话来走，那他最终找到了这个引路的人，就是最终找到了神。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都能够有这样的人生目标，做有福的人。那我们看第三点，这个寻求神、遵行神的话就蒙福的这个根由，这在第四句说：“你吩咐你的训词给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讲到诗篇它很精炼，诗篇精炼到一个，它只是一句话或者是几个词，它不会告诉我们上下文的背景。我们要想理解这句话的话，要了解它的背景。事实上这句话有很深的背景在里面，说你吩咐你的训词给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的更好，说耶和华，你曾讲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你曾讲，这是过去的事，就是诗人知道神过去有他的作为，所以这样我们要从头看。我们知道我们黄牧师在带我们一起学这个整个神的救恩的这个大故事大计划在这里头，所以呢这样我们要从头看看神救恩的这个历史，才能够真正的理解这段经文。那要从起初的话，就是人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但呢人他犯罪远离了神，人以后远离了神以后，他就以自己为中心，那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那人靠自己呢，从此呢他做好事的时候靠自己，他不能够呢去寻求神，所以没有神最终的结局呢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与神隔绝。但神不喜欢罪人死亡，所以他喜欢罪人悔改，那神就开始了他救恩的计划。那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刚才我也提到，就是他拣选了以色列人，他与他们立约，然后颁布律法给他们，然后让他们遵守，以至于能够认识神，然后呢他们能够向外邦来见证神。所以呢这个是表明了以色列是神的子民，他们蒙神的祝福。我们在这里看哈，这个遵守神的律法，这里不是神律法主义。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就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在上班的时候跟公司都要建立一个关系，可以说跟公司上班的时候跟公司建立的是一个契约的关系，雇佣的关系。当你上班的时候，这个公司雇佣你的时候，你就跟这个公司建立了一个契约的关系。你在这个契约的关系里头，你一定要遵守这个公司的一切的规条，你要听你老板的话，照老板的话吩咐的你来做，你才能够呢跟这个老板有好的关系，跟这个公司有关系，要不然你就会被什么呢 lay off， 你又会被 fire 掉。但是呢这个契约的关系跟我们神的契约的关系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你跟公司建立契约的关系的时候， 你他是看你条件的，你要有一定的资格，有一定条件，他才让你进入这个约的关系。但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的，因为他犯了罪。但是神呢，因着他的恩典，他主动来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主动的来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在约中的以色列人要照着神的话来行，遵守神的话，才能够在这个约的关系当中。所以这个呢，我们在理解要遵守神的话，要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先有一个概念，是在神的约中来遵行神的话。所以神的约是在前的，就是神的恩典先是在前的。所以呢，这不是律法主义，一会儿我还会提到啊。这样呢，所以诗人他呢在这里他是明白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是先是有约的，先是蒙了神的恩典的，他要领受了神的恩典，他要在这个约中的话是要照着神的话而行。所以他说，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所以这是呢蒙福的人讲到了一个两个特征的这个一个根由，那也是下面的诗人向神祷告然后愿意遵守神的道的一个原因。因为呢神有这样的吩咐，所以呢他愿意照着神的这样的吩咐呢来行。所以呢我们看，这是第二点，就是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要有愿意的心呢来遵守神的道。这是咱的经文呢4-8节。好，这里讲说，愿我的道路被坚立，为遵守你的律例，然后当我看重你的所有命令时，我就不会羞愧。好，当我学习你的公义的判语时，我会以正直的心赞美你。我要遵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所以在这里，诗人渴望遵守神的律法，他照着神的律法来走自己的生命的道路，而且呢，这里是坚定的走下去。这第五节所说，说我的道路被你坚定，然后为遵守你的律例。他这样的盼望呢，带出三个果子来，带出三个结果来。那第一个结果就是不会羞愧，在第六节说，然后当我看重你的所有命令时，我就不会羞愧。因为他遵守了神的律法，当他看重神的律法时，他就不会再被定罪了，他就不会怕那不守神的道的人的羞辱了。这是这个以后诗篇119篇有常常反复有提到的一些经文，我们就先不看了哈。那另外一个结果呢，就是在第七节带出的是赞美神，说当我学习你公义的判语时，我会以正直的心呢赞美你。因为他遵守了神的律法，当他学习神的律法时，他会心就会被正直过来，心会扭转，他才会以正直的心呢来赞美神。然后诗篇164节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1天7次赞美神。不光是赞美神，而且是常常的时时的来赞美神。那第三个结果呢，就是不被神丢弃。那第8节说，我要遵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因为他遵守了神的话，他求神总不要弃绝他。那诗人知道神会审判那不遵守他律法的人，所以呢他求神不要丢弃他。如果我们从整个这个119篇看，那诗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遵行神的律法，他不仅仅是因为呢他这样做是蒙神祝福的，他更是因为呢他对神和对神的话他有一个深深的认识。他知道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知道他的话语的宝贵。他首先呢，我们在这里看，他知道呢神是那位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他不叫人羞愧。我在这里只念第一句64节，这个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他知道神是那位慈爱的神，那他也知道呢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掌管万有，他配得一切的赞美。 在九十一节他说，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那他也知道神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那他会审判呢一切的不义。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这个一百一十九节和一百二十节，好不好？这个清楚吧？来，我们一起念：世上所有的恶人。所以他知道神是那位圣洁公义的神，他会审判一切的不义。那诗人呢也知道出于这位神的话都是真的，都是真的。说你画的总纲就是真理，你一切公义的典章要存到永远。所以这样一位神配得我们一心来寻求，而且我们也能寻求。因为呢神照着他的恩典，他启示了他的话，是要人照着呢可以来遵守。所以这是诗人的心志。那这也是他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中可以说反反复复要表明的一个心志，以至于反反复复他用尽了希伯来文的所有的字母来表示呢他要这样来遵行寻求神。刚才提到这不是律法主义，那靠行律法，这也不是靠行律法来赚得神的恩典，而是呢神的恩典先临到他，那神的话的神的启示呢先临到他，让我们能认识他，然后他吩咐他的律法，让我们知道如何能讨他的喜欢，然后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这样说，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愿弟兄姐妹啊，我们对神和他的话也能够有神，也又能够有像诗人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也能够有呢诗人这样的一个心愿，来坚定照神的话来生活，来可以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我们看第三点，九到十六节，那成为蒙神祝福的人，我们要有实际的行动。我们光有心智不行，我们光有认识不行，我们还要有行动啊。要有行动呢，我们先看这个第九节。第九节呢，你要看这个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的话，它是一个问句，但是呢又有回答，好像是一问一答。它是这样说：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但是可以有另一种理解，那这个理解呢就是把第九节整个呢看成是一个问句，那它引出了第十节到十六节呢就是回答。所以呢第九节是一个问话，然后呢第十呢到第十六节是一个回答。那这个问话是什么呢？这个问话就是说少年人如何使他的道路洁净，好来照着你的话来遵守呢？我这里不太具体的讲我为什么这样的翻译了哈，然后就是说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第九节是一个问话，然后少年人如何使他的道路洁净，好来照着你的话遵守呢？如果我们联系四到五节这样说哈，你看这个经文一百一十九节四到九节这样说：说你吩咐你的训词给我，为要我殷勤遵守，然后愿我的道路被坚定，为遵守你的律例。在这里提到神吩咐了他的训词要我们遵守，那诗人呢盼望呢他的自己的道路呢来坚定来遵守。那么诗人第九节呢就是问怎么使道路洁净，来照你的吩咐遵守。所以这是逻辑上是这样顺下来的哈，所以我为什么把它翻译成一个问句哈。所以以下十到十六节呢就是对这个问句的一个回答，那是告诉我们呢怎么来照着神的吩咐来遵行他的律法。那第一个呢在十到十三节，这呢就是告诉我们要求神的帮助。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在这里说我要全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然后我把你的话藏在我心里，以免我 犯罪得罪你，这是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里你的话的一个经文出自这儿哈。啊，你是该被称颂的耶和华啊，求你教导我的律例，然后我用我的嘴唇宣扬所有你口中的汉语。我们一读完之后，我们很明显，我这个已经看出来，弟兄姐妹，你看这里有个两个祈求，一个祈求是呢，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另外一个祈求是，求你教导我你的律例。在这里，诗人立定心志要全心寻求神，要遵守神的话，但他知道他靠自己的能力，他不能够来遵守神的话，所以呢，他求神帮助。来遵守，所以呢，求神呢帮助他，才能够不至于呢偏离神的道。另外呢，他要遵守神的律法，但要明白神的律法。但是他明白靠自己呢不能够明白神的律法，所以呢，他来求神呢来教导他。那整个呢，诗篇119篇中，诗人实际上有多次祈求，求神来教导他，求神呢使他明白神的话。求神呢来光照他，就像这个18节，就是讲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所以呢，他求神来帮助，使他明白神的话，来教导神的话，来求神来帮助行出神的道，来不偏离神的这个道路。所以呢，这样我们就看到，就是当他这样来求神，把神的话。来明白神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然后以至于呢掌管自己的一切的思想行为，以至于呢，这是第12、13节讲的。然后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当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以至于呢就是下边这是11节，然后12、13章，以至于呢他就甚至呢他可以以自己的口舌，以至甚至是满口的来赞美宣扬神的道，神的律法。这是12、13节，好。所以从这我们看到，要遵行神的道，要守神的律法，要求神的帮助，求神的帮助明白神的律法，求神的帮助给我们能力来行出他的道来，这才不能够偏离他的道。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神启示他的律法，让人来遵守，这是神的恩典。那其实呢，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刚才看到也是神的恩典。我们明白了神的话，我们能够照着神的话行出来，更是神的恩典。所以没有一样不是神的恩典。蒙神祝福的人要有实际行动，那呢，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神的帮助，求神的恩典，靠自己不能。那我们看第二点，就是第二点的一个实际行动，就是14、16节告诉我们要喜欢默想学习神的话。我在你法度的道路中喜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富。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在你的律例中自得其乐，我不会忘记你的话。这是第二个行动，就是喜欢默想学习神的话。诗人喜欢神的话，他也喜欢神的律法所指明的道路。他喜欢的程度很有意思，他这里说，他说我喜欢你的话，然后像喜欢一切的财富。我们这里看，喜欢财富好像没有错，其实有了财富，房子大一点，车子大一点，很舒服的，很好，就是我很喜欢。其实诗人在这里好像也喜欢，但是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不能单单喜欢财富，不能单单的追求财富，而是呢，这个诗人要什么呢？要说的是，他要像喜欢财富一样喜欢神的话，他要像追求财富一样追求活出神的话。我听说我们当中有个弟兄，他很会理财，然后他呢很会投资，他很会挣钱，很会赚钱。但是呢，我也听说呢，他呢赚了钱之后， 他十一奉献，而且呢，而且超过四分之一的奉献。这是什么呢？他喜欢财富，他会理财，表现也呢，他喜欢神，喜欢追求神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啊，外在的表现。其实呢，诗人对神的话的喜欢，他远远超过他对财富的喜欢。我们要看一些经文，我们就知道。就你们一起念好不好？就是你一起念这个72、72、96、127就好了。来，你口中的信子，好，到这就好了。因为什么呢？神的话它是无限的，神的话呢是极其宽广的，所以呢他爱神的话呢超过了这个金银啊，更胜于金银。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诗人对神的话这样的喜欢，他是发自内心的，他是发自内心的。就是说这种喜欢不单单是出于头脑的一个知识，这种喜欢呢也不单单是出于对神的话的认识，更主要的是呢，他在实际生活中，他跟神有一个经历，他在生活的实践中，他经历到神话语的宝贵。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下面有经文这样告诉我，他说：“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困难中灭绝了。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跌断绊脚。”这是诗人的经历，这是诗人在患难中经历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他在患难中经历神的安慰。另外呢，他不光光是经历神这样的话语的宝贵，经历神的安慰，他也经历到神话语带出来的果效。他说我只因为时间关系，我只念这个98、99、100哈。在这里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如果我们要直白的把它意义的话，就是说在座的弟兄姐妹，就是说你可以这样说，就是我因为天天我读神的话，我喜爱神的话，我比主日学老师更懂神的话，我比牧师更懂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他经历了神的这样的果效，所以诗人对神的话有这样的认识，他有实践，他有经历，所以他才发自内心的这样来喜欢，所以呢他才呢这样喜欢的程度，他在说说我要默想学习神的话。他怎么来默想学习神的话？你看啊，还有经文，他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两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他要花时间，而且他早早的花时间来寻求神的话。愿弟兄姐妹也能像诗人这样，对神的话有认识，对神的话有实践，对神的话有经历，喜欢神的话，如同喜欢财富；喜欢追求神的话，如同喜欢追求财富。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追求财富，我们就应该有时间学习神的话。如果我们常常说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学习神的话，我想求神怜悯我，也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喜爱其他的超过了喜爱神的话，我们喜欢追求别的超过了我们喜欢追求神。 所以蒙福的人要有行动。第二个行动就是喜欢默想学习他的话。我们看到这位旧约时代的这位圣徒，他认识神，那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蒙神祝福的人，所以他一心寻求神，他喜爱神的话，那求神帮助学习明白神的话，那进而呢，他尽力要遵行神的话。他不管环境如何，他的环境中有试炼，他的生活的环境中有逼迫，他的生活的环境中有苦难，但是呢，他坚定地寻求神，因为他喜爱神的话，他遵行神的话，这个心智他一直不改变。但是我们呢，学习这位圣徒的时候，我们不能单单停留在这里，因为这位圣徒他也没有单单停留在这里，其实他有更大的盼望。其实他的盼望，他盼望的是神的救恩，他盼望的是神应许的成就。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耶和华啊，从诗篇119篇，我们不能知道，不能确切的知道，他这个诗人对神的救恩的理解是不是跟我们对神救恩的理解是一样。我们也不知道诗人对神应许的理解，应许的理解跟我们对神应许的理解是一样，但是他在寻求神，他在遵行神的话，他的盼望的是神的救恩，他的盼望是神最终应许的成就。我刚才说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的时候，是我们是2000多年，站在2000多年以后来看诗人2000多年前的这个诗人他的仰望。那他看他的仰望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在神的救恩的历史当中走过了一些，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了，那神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了，所以我们是更有福的。诗人2000多年前他是仰望，他是盼望，那我们在2000多年以后，我们是往后看，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完全全的成就了。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是要学习这个诗人这样的追求神，要有这样的心智，要有这样的行动，但我们这个心智，我们这个行动更加的明确，更加的清楚，我们是更有福的。因为呢，我们还要一心的寻求神，因为寻求神是要蒙福的，但是我们寻求神的这个路更加清楚了，我们是要靠着跟随信靠耶稣基督来寻求神。因为呢，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完全全的成就了。那主耶稣基督说是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所以跟随效法耶稣就是遵行神的律法，因为主耶稣基督来，他说他来不是废弃律法，而是能够成就律法。这个很有意思，神给以色列人立约是神的恩典，在这个约中，神要求以色列人在这个约中要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义，以至于寻求神。但在旧约中，以色列人呢，因为罪的关系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靠自己不能遵行神的律法，不能够寻求到神。所以到耶稣基督来之后，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件事情，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神的灵在里面给我们能力，能够行出律法所指出的义来。所以这里呢，我说我们更清楚了，我们更明确了，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能力，能够明白神的话，给我们能力呢，能够遵行神的话。我 们是更有福的。所以愿我们更加喜爱神的话，顺从圣灵的这个带领，然后信靠耶稣，一心寻求神，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好吗？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本都得罪了你，我们本都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慈爱，你在主耶稣基督里让我们蒙受了你无比丰盛的恩典，你借着你的灵把你的话启示下来，让我们好能够明白，也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来遵行。主，求你帮助我们，还是相信你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朋友都讲了话，你就把这些话存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弟兄心里，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能有一个爱你的心，愿照着你的话来遵行。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喜爱你的话，像喜爱财富。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喜爱追求你自己，像追求财富。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来，让我们彼此相爱，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